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洗钱及反对向恐怖提供资金国家调停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银行总裁金天君13号向反对洗钱金融行动小组议长胡安·马努埃尔·贝加塞拉诺发去了信函。他在信里指出，受到反对洗钱金融行动小组前任议长在2016年6月30号发来的信之后，对小组方面在朝鲜问题上严重歪曲现实，只代表特定国家利害关系的不公正举措，禁不住失落。小组方面拿着洗钱向恐怖提供资金等问题，指责我国是一个威胁国际金融体系的国家。这次又提到我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威胁，以图辩护其切断我国金融交易的应对措施。小组的这种举措是同美国给我国戴上洗钱国家、蹂躏人权国家等各种乌纱帽，力图孤立并扼杀我国的阴谋活动一脉相通的。我国早从2013年起同小组进行密切合作，来积极采取一系列旨在履行反对洗钱国际基准的行动措施。对此，小组方面也曾经给予了肯定。成立反洗钱及反对向恐怖提供资金国家调停委员会，通过反洗钱及反对向恐怖提供资金法、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措施，都是在小组的合作下，我国为根据国际基准来不断加强国家反洗钱及反对向恐怖提供资金体系而做出努力的结果。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而言，我国拥有核武器是针对美国极为恶毒的对朝敌视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正当的自卫措施。我国作为一个负有责任的有核国，诚实地履行在国际社会面前所承担的防止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义务。如果说我国拥有核武器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那么对于美国在世界各处部署许多核武器，如今已为核武器现代化挥霍巨额资金有何看法？小组应对此作回答。我国出于反洗钱、反对向恐怖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提供资金的一贯立场，将同小组继续进行合作。但是如果小组今后也被美国等一些个别国家玩弄，那么我们不得不要考虑同小组的关系。